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王子宽。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24th Winter Olympic Games will be held jointly in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from February 4th to February 2022. This is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held in Chinese history. It is also the third time that China has hosted Olympic events.The Beijing Zhangjiakou Olympic Games has 15 big attempts and 109 minor attempts. It includes attempts on ice and snow. Beijing has become the first city in Olympic history to host the Summ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My favorite winter sport is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the favorite winter Olympic star is Wu Dajing.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的好去处，浙江的吴兴，在第三届国际乡村旅游大会上，它被授予了国际原乡旅游示范地的称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浙江的吴兴。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这里的乡村点缀着古香古色的小屋，空气清新宜人，这是一个城市居民可以逃避日常压力，找到短暂宁静的一个好的地方。首先看一下乡村点缀着古香古色的小屋，同学们脑子里面过一下哪些词可以用上。首先我们看一下，是一个农村，当然有一个词哈来翻译，它叫 countryside。 countryside here the countryside is 点缀，点这个词哈，我这个点儿哈，我们都学过 dot dot com 这个词 dot d o t，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 dot 是一个动词了，被点缀的 be dotted be dotted， 后面加一个介词 with， 古香古色的小屋小木屋，我们知道叫 cottage 啊，农村的那些小屋子 cottage c o t t a g e cottage。 那么前面那个古香古色的话，如果用这个 old 这也不太合适哈，因为它表示旧的房子。那么古香古色呢，有一个词同学们记一下，多少有点难度，叫 quaint Q-U-A-I-N-T Q-U-A-I-N-T。 那么这个词啊，大家在比如看这个故宫啊颐和园的时候，会经常出现这么一个描写一个古建筑啊，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点的时候呢，往往会用这个词啊，表示它的历史悠久，同时呢又非常的漂亮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这个 quaint 这个词。另外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词组 be dotted with， 点缀这个词，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天空上哈，点缀着无数个小星星哈。The sky is dotted with millions and millions stars， 哎，那么这个呢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恰当。那么在沙滩上哈，点缀着一些比如说贝壳啊，一些好玩的东西，仍然可以用这个词呢 be dotted with、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景的这么一个词组。 And the air is fresh， 非常简单。 This is a place where city people can escape， 城市里面的人可以呢 escape、哎、逃脱 the pressure of daily work、哎、摆脱日常工作的压力、啊、escape the pressure of daily work and find brief moments of peace， 找到片刻宁静的地方、啊、这个 brief moment 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因为呢他们在这儿休息完之后还要回到城市当中、啊、进入到一个紧张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因此用的这个形容词 a brief moment， 片刻的宁静。那么作为第三届国际乡村旅游大会的举办地，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个浙江省的吴兴更好的了。 There can be a few better locations than 吴兴， few better locations。 那么这个 few 我们知道和 a few 我们原来讲过他们的区别， few 的话呢表示呢几乎没有，可数的几乎没有。如果说 a few、啊、前面加一个不定冠词 a few， 还是有一些、啊、some。因此呢在这里面如果说大家想找到一个景色优美、啊、能够逃避日常的一个工作压力的，获得片刻宁静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吴兴是一个可选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可选的地方的数量呢不是那么的多，因此呢就推荐大家如果想来那么就来吴兴吧。之后又提到了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点儿、啊、或一个地方 idyllic， idyllic。那么这个词呢也是在形容一个地方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具有田园般的这个诗情画意哈 idyllic， 它的拼写是 idyllic， idyllic， 后面加一个点 idyllic spot in 浙江 province to hos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rural tourism conference， 它举办了一个第三届哈国际乡村旅游大会哈。 International Rural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农村的哈，农村的 Rural R-U-R-A-L Tourism 旅游的 Conference 合到一起，国际乡村旅游大会。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吴兴哈究竟有多么的美哈，它的一些非常小的非常细的一些点。玫瑰花瓣洒落在挂满灯笼的鹅卵石的小路上，而鸟儿在黄昏时分在屋顶上俯冲鸣叫 Rose、哎、Rose， 如果说这个 bar 哈，大家不会说没有关系，直接在 Roses are scattered， scattered 哈，分散这个词 scatter S-C-A-T-T-E-R。 那么如果说想更加准确的话呢，加一个 petal， petal P-E-T-A-L 哈，就玫瑰的花瓣 RosePetals are scattered on stone path， 鹅卵石上叫 stone path。 Well birds 后面有一个词啊，这是这个鸟和鹰啊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啊，俯冲下了叫 swoop， S-W-O-O-P swoop and chirp C-H-I-R-P， 这也是鸟的这个发出的声音哈 chirp，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指一个人哈说话呢太吵了太闹了，就 chirping。 因此鸟的哈两个动作呢，一个是 swoop， 一个是 chirp，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特别呢是第二个这个 chirp、清晨小鸟啊在树枝上呢叽叽喳喳的叫，象声词用这个英文 chirp 来翻译非常的恰当。 At twilightOver the tiled roof， 景色非常的美哈。聊完了空中，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地面哈。两只鸭子在院子里面自由的摇摇摆摆的走着，院子里面有两个满脸皱纹饱经风霜的村民，他们坐那儿呢织着毛衣在门口聊着天，典型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画面哈。 Ducks，哎 ，duck 这个词不难，后面出现了鸭子走的那么一个动作哈、啊，这个词叫 waddle，waddle，w-a-d-d-l-e 哈、啊，鸭子走的动作哈、啊。今天我们学了很多在农村的一些动物的一些动作哈、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鸟啊，它的一个动作叫 swoop， 哎，同学们想一想，表示从空中突然的俯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swoop。另外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叫 chirp， 哎 chirp， 那么在这一段呢出现了鸭子走的那种晃晃的哈，摇摇摆摆的那个走的哈，那么用的这个动词叫 waddle。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用这个词呢来形容一个人走路的样子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搞笑哈。He waddles freely about the courtyard where two wrinkled villagers， 哎 wrinkle 这个词我们讲过脸上的皱纹，但是呢今天这个 wrinkle 后面呢加的是 ed， 表示呢脸上充满了皱纹的这么这一个人叫 wrinkled villagers sit， 后面织毛衣哈 knitting knitting k-i-n-i-t-t-i-n-g。 同学们注意了，织毛衣这个词啊前面这个 k 它是不发音的，有拼写这个字母但是它是没有声音的，它的发音是 knit。 那么在这里面呢是一个分词哈 knitting and chatting 聊着天 on their doorsteps， 聊完了天空，聊完了地面，再看看无声的水在潺潺的溪流上，树叶呢盘旋而过，浇灌着村庄。那么这是呢远离城市生活压力的一个宁静的绿洲。 leaves 树叶我们学过 leaves， 后面这个河流我们也学过 stream 啊 stream S-T-R-E-A-M， 后面就出现了一个盘旋的哈转动的意思。那么如果用这个 turn， 感觉呢这个诗意呢差了一些，我们换一个叫 swirl 这个词，哎 swirl 这个词 S-W-I-R-L swirl 这个词，哎同学们记一下哈，它表示转圈的意思。同学们呢如果对这个词不太熟的话，那么可以呢想象一下大家呢吃冰激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打出来的那个冰激凌哈拧着个哈转着圈哈，给大家打出非常漂亮的比如说草莓啊巧克力，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 swirl。 看一下这个树叶哈跟着这个河流不停的在盘旋哈转动，那 leaves swirlby on streams， 浇灌着村庄，浇灌用这个水这个词哈，我们说浇树啊给一个树啊一个植物浇水 water， 但是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watering the village， watering the village which is oasis of calm away from the stress of life in the city， 同时啊是一个生命当中或者说我们的城市当中的一个绿洲哈，用这个词 oasis oasis， 很多的我们说一些广告商啊或一些产品啊会用这个词 oasis oasis， 它表示一个非常宁静环境特别美的这么一个地方，或者人们心目当中啊能够想象到的一个美景，用这个词 oasis。它呢能够让人们安静的下来 calm away from the stress， calm C-A-L-M 表示一个人能够冷静哈、淡定下来，这个词我们讲过 from the stress of life in the city， 生活的这个压力啊。一开始呢我们用的是 pressure， pressure 这个词，这一段呢用的是这个 stress， stress 都表示说生活当中大家面临的这个压力哈、大家呢可以进行替换，一个是 stress， 一个是呢pressure。同时啊在吴兴的白鹿原哈、它呢有个地儿叫元祥镇，是亚洲最大的蝴蝶博物馆之一，还是呢这个腊梅花园哈、一个腊梅园的一个所在地。因吴兴白鹿 Valley 哈、一个谷，元祥堂 is home to one of Asia's largest 最大的蝴蝶，我们讲过哈蝴蝶 Butterfly Museum，然后呢还是一个腊梅花园哈，那么有一个腊梅园，腊梅啊这个词啊同学们记一下吧，因为呢在我们的很多的诗啊一些的文章当中会出现腊梅这个词，英文叫 winter sweet， winter sweet 冬天的甜哈、冬天后面加一个 sweet 甜的意思，合到一起呢腊梅 a winter sweet gardenA winter sweet garden。 同时啊该地区还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地儿哈，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原来的火车的车厢被改造成了青年旅馆啊，一个旧的粮仓已经成为了当地记忆的一个展示大厅，里面包括了插花制香丝绸绘画和木雕等等。Train carriages 啊，我们讲过了一个火车的车厢 carriage C-A-R-R-I-A-G-E train carriage have been renovated to become a youth hostel， renovate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表示把一个东西改造哈，进行翻修。Become a youth hostel 青年旅馆。An old green barn has become an exhibition hall. 那么旧的粮仓哈，粮食我们叫 grain， 后面这个仓呢叫 barn。A green bar has become exhibition hall for local people, including flower arranging 啊，插花，然后呢 silk painting 丝绸的绘画 and wood carving 木雕啊 wood carving 我们都讲过。同时啊，游客们可以呢卷起衣袖，戴上草帽，成为了一名农民，享受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这个快乐。Visitor can roll up their sleeves， 哎，这个词组。卷起袖子哈，撸起袖子这个词哈 ，roll up，r o l l 后面加一个 up，roll up their sleeve， 这个袖子呢 ，s l e e v e，roll up sleeves 啊，我们有个口号呢，撸起袖子哈，这个词组大家可以用这个词组来翻译 ，roll up sleeves，put on a straw hat， 戴上一个草帽哈 ，straw hat and become a farmer for the day， 当一天的农民 ，savoring the bittersweet pleasure， 去体验哈，品尝一下那种什么呢？又甜又苦的一个快乐哈，叫 bittersweet， 又甜又苦的快乐，叫做 no pain no gain 啊，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谚语，叫做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no pain no gain。因此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吴兴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乡村的生活方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ere's the countryside is dotted with quaint cottages and the air is fresh. This is a place where city people can escape the pressure of a daily grind and find some brief moments of peace. There can be a few better locations than Wuxing, an idyllic spot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host the 3rd International Rural Tourism Conference. Rose petals are scattered on the stone path.While birds swoop and chirp at twilight's over the tiled roofs. Dogs waddle freely about the courtyard where two wrinkled, weather-beaten villagers sit knitting and chatting on the doorsteps. Leaves swirl by on stream, watering the village which is oasis of calm away from the stress of life in the city. In Wuxing Bailu Valley,Yuanxiang Town is home to one of Asia's largest butterfly museums and the winter sweet gardens. Train carriages have been renovated to become a youth hostel. An old green barn has become exhibition hall for local craftsmanship, including flowering arranging, incense making, silk painting, and wood carving. Visitors can roll up their sleeves, put on a straw hat, and become a farmer for the day, savoring the bittersweet pleasure of no pain, no gain.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失而复得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ost and found.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失而复得的故事。有一只小企鹅来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家门口。小企鹅看起来很伤心。他可能是走丢了吗？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男孩帮助小企鹅回到了他在南极的家，可是小企鹅会开心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st and Found by Oliver Jeffers. 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讲失而复得的故事吧。They rode south for many days and many nights.There was lots of time for stories, and the penguin listened to everyone, so the boy would always tell another. 那小船呀，向南方划了很多天，当然了，还有很多个夜晚。那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讲故事啦。然后小企鹅一个接着一个的听，而小男孩呢， 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讲。 They floated through good weather and bad, when the waves were as big as mountains. 他们在海上经历了无数个好天气和坏天气，也遇到过像山一样高的海浪。 Until finally they came to the South Pole. The boy was delighted, but the penguin said nothing. Suddenly, it looked sad again as the boy helped it out of the boat. 终于呀，他们来到了南极，小男孩高兴极了，但是小企鹅什么也没说。当小男孩帮助小企鹅跳下船上岸的时候，小企鹅突然看起来更伤心了。嗯。 Then the boy said goodbye and floated away. When he looked back, the penguin was still there, but it looked sadder than ever. 然后小男孩就说呀，再见啦，紧接着就坐着船飘走了。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小企鹅还站在那里，看起来比以前更加伤心了。嗯。 It felt strange for the boy to be on his own. There was no point telling stories now, because there was no one to listen except the wind and the waves. Instead, he just thought.And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more he realized he had made a big mistake. The penguin hadn't been lost. It had just been lonely. 现在只剩小男孩一个人了，他的心里空荡荡的，讲故事也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没有人会听，除了风和海浪。相反的，他开始思考，他越想越发现自己好像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一样，因为那只企鹅并没有迷路，他只是感到孤独。 Quickly, he turned the boat around and rowed back to the South Pole as fast as he could. At last, he reached the pole againBut where was the penguin? The boy searched and searched, but h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小男孩赶快调转船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南极。但是当他赶到南极的时候，小企鹅去哪儿了呢？他找来找去，但是哪儿都没有发现小企鹅。 Sadly, the boy set off for home.But then the boy saw something in the water ahead of him. Closer and closer he got until he could see. 小男孩伤心地启程回家，但是他发现他前方好像有什么东西。他越来越靠近，直到他终于看清了。 The penguin 是企鹅，是那只企鹅。 他们拥抱在了一起。 And so the boy and his friends went home together, talking of wonderful things all the way. 然后小男孩和他的好朋友小企鹅就一起回家了，一路上都在讲各种各样有趣好玩的事情。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What a lovely story it is. 这可真是一个温馨有爱的故事啊。一个善良的小男孩出于责任感，决定划着小船把小企鹅送回南极。小男孩和小企鹅一路相伴，经历了风雨，终于抵达南极。可是小企鹅真的开心了吗？ 没有。 小男孩最终明白了，其实小企鹅并不是走丢了，它只是孤独。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一位孤独的朋友，你会对他说什么，做什么，